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千军台、庄户是京西古道上两个相邻的山村，让这两个村子远近闻名的是番汇和番越。2006年，京西番越入选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千军台、庄户番汇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番越依托番汇存在，番汇每年在元宵节举办活动，主要包括正月14晚上的请神仪式和正月15、16两天的走会。2017年农历正月14晚上9点，请神仪式在庄户村的龙泉庵举行。门头沟大台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孙长岭代表村民祝词。 今天是正月14，是请神供表的日子。今天我带领众乡亲共庆元宵佳节。 请听非遗时光之古道遗音京西番越。祈求风调雨顺，每年正月14晚上，村民都要到龙泉庵朝拜村中各姓氏祖先的牌位，请各路神仙共度元宵佳节，音乐伴奏，焚火葬。整个请神仪式的音乐演奏持续了近40分钟。按照传统，京西番越使用的是公扯谱，但现在他们主要用简谱了。对于这种改变，大台地区文保协会秘书长孙玉慧说出了他们的苦衷。 从专家的角度上说，你现在是古文化，你得用这个古谱，但是从物质谱上来讲，很多人现在弄不了。现在应该在什么？应该75以岁的人对公证谱还稍微有点，但是这部分人已经没有了。现在所剩下的部分人啊，就是说你要让弄的公证谱，这边全倒全完。但是你改成曲谱以后呢，你比如说现在你可以不来，但是我给你谱地他能弄。公制谱你不来，我给你谱地弄不了。这样来讲呢，就说就把这曲子丢了。现在我们想那个，你不管是用公制谱你还是用曲谱，但是你能把这曲子留下来保留下来，否则的话这曲子全丢了。 红啊柳上的上的上啊，红啊柳上上的上啊。 为了挽救京西番越， 尽管孙玉慧很支持使用简谱，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工扯谱翻成简谱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不特别准，工你要问工啊六五四和上一，你看这是八个，这刚是几？要从曲谱上说是应该是咪十八，它不是那个，它是唱法嘛，跟那唱腔是唱出来，那它很可能要加字。哎呀，真是让现在怎么说呢？现在这事儿，要不现在翻的曲子，现在这很多老人一听，这不对。 正月十四当晚，在龙泉庵音乐班还演奏了另一种音乐，就是以挠脖、当子为主的打击乐。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文史专家包世轩先生告诉我们，京西翻乐一共包括三种音乐。 实际上呢，咱们天津台庄户这个翻会音乐就有三种形态。笙管笛锣，以吹奏为主的，这个是一种。这块呢，音乐班分两种，一种说是吹班，一种打班。打班就是挠脖当子，演奏漂亮。惊天动地， 这种打击乐在民间音乐中常被称作炒子班。包世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关注千军台庄户的翻会和翻乐，并著有《京西翻乐》一书。 我分析这个挠脖打曲是宋代的军乐，是咱们金朝把宋代灭亡了嘛，把北宋掠过来的乐户，所以它有三瀑布、五瀑布。三瀑就是军容职音乐，叫二十人为一瀑，第三瀑、第五瀑就挠脖打曲。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宋代北宋的军容职音乐中的挠脖打曲，流到北京了，完了为金朝皇廷所采用，然后流入民间。挠脖这个大曲呢，实际上就是三山五顶走会的炒子吧，把一板一板的，这叫板儿。而这个咱们叫做音乐班的这个，刚才说那个音乐班的，就三山五顶走会叫清音把，吹奏乐的，这是两种了。音乐班这两种吹曲打曲是这么在这个妙文山的碑上都有。 和气波在庄户村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他的谱子，村民们称这种谱子为茶谱。相比较工扯谱的复杂，村民们觉得茶谱相对简单，因此至今仍然沿用旧谱。 茶谱，这个茶波这套谱子基本上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茶谱，这个没改过。这叫茶，这叫原先叫通茶，茶通茶，龙通茶，通的茶，通的通。 千军台和庄户两个村各有一个音乐班，包世轩先生告诉我们，京西翻乐所包含的三种音乐中，除了由音乐班传承的吹奏乐和打击乐之外，第三种是由千军台吉祥会传承的吹打乐，主要乐器有唢呐、鼓、挠脖、镲等等。元宵节举行的翻会既是人神同庆的节日，也是两个村子之间的互访。正月十五，东边山下的庄户村翻会要去千军台村，正月十六，西边山上的千军台村翻会要下来到庄户村。两个村共有翻旗二十面，翻上写着神仙的名号，如山川地库煤窑之神，简称窑神翻；赤峰五湖四海行雨龙王，简称龙王幡。旗是横式的，上面绣着神仙像。两个村共有三面旗，分别是庄户村的灵官旗、 千军台村的关帝旗和真武旗。正月十五中午，在庄户村的村委会大院里，挤满了各档会参加走会的演员和前来观看的观众。下午两点半，大锣响起，召唤着庄户村各会档向千军台村出发了。队伍行进中，大锣开路，两位装扮成武将模样的高个子村民各持铜锤银锏作为护卫，林官旗在最前面，后边跟着庄户村的九面幡，幡面高五米半，宽0.8米，旗宽3.2米，高2.75米。从远处看，幡旗五颜六色，迎风招展，期间穿插小车会、音乐会、秧歌队、狮子会、大鼓锅子会等多档会。在蜿蜒的山路上，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像一条游走的巨龙。进入千军台村，首先到达一个小平台，千军台的各档会已经在等候了，他们的幡和旗也都准备好了。经过两村的会首握手这样简单的接会仪式之后，两个村子的幡会正式汇集一处，进行连村走会。队伍穿过千军台村，向一处名叫北台子的小广场进发，在那里将要进行集中的展示。村里的男女老少各显才艺，敲锣打鼓，声管齐鸣，扭秧歌的，舞狮子的，既是一场祭祀，也是一场狂欢。孙玉慧告诉我们，今年原想恢复传统的接会仪式，但由于前来观看的人太多，过于拥挤，怕出危险，只好取消了。 实际上当时恢复就是一握手，一几年逐渐恢复，一开始恢复唱老爷曲，然后唱完老爷曲好活，哎，好活，然后音乐班的吹一段烽火道，因为他也烧香嘛，这烽火道就是为了烧香用的，这个曲子已经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千军台村顾名思义是古代有军队驻扎的地方，从这里往西是大寒岭，从汉朝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据我考证啊，基本上咱们的这一代的来源啊，就是唐五代军队啊，就集体就转移到这儿了。千军台最早叫千人台，军装，往东啊，奔北京有军装，再往西有军饷，叫军下，这都是过去唐代以来啊，咱们这个安史余部落在这儿了。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出了正月，也开了春，在包世轩、孙玉慧的带领下，我们再次来到了千军台村。不同于元宵节时的喧嚣，初春时节的庄户和千军台都见不到几个人。由于千军台村在2013年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中正在做上下水管道的改造。 我们这怎么着还炼火呢？这还 这不是？这玩意乱七八糟的。 持续30多年关注幡会的包世轩先生和村里人都很熟，他带着我们来到了千军台吉祥会的老会首87岁的刘炳山老人家。 我打生儿就参加京巴走会的参加，到现在我87一年没落，从我本身的教四川徒弟，现在我们的京巴这谱他们都不会背，我都满背下来。 刘炳山老人唱的这一段是《德胜令》的公车谱。 我的武上车，我的武上车，上一五辆车，公辆车，公辆辆武车，辆武车车车车。 刘炳山老人唱的这一段是点将的公车谱。 了悟了悟了反光了舍达长仓这共是长生了了悟了达长仓达仓悟了悟了反光了舍达长仓 吉祥会共有传统曲目30首，其中行香走会时在行进中演奏的为头套曲共11首，有十棒鼓、滚绣球、753、跳龙门等等。在庙堂里坐吹坐打的2套曲共19首，有得胜令、点将、水龙吟、海龙王等等，从曲名就可见其古老。包世轩先生告诉我们，京西番会的3种音乐对应的正是妙峰山东岳庙古碑碑文中记载的清音把、炒子把和中军把。 天灵台的这个吉祥会在外边叫什么呢？在庙山上东岳庙叫中军，中军把，然后还有中军大碗。 这个可以说华夏正声，这种音乐演奏起来特别有气势，有千军万马作战的气势，可以撼动山岳，因为有铙钹，有2个唢呐，4个，那就声就更大了。所以啊，现在呢，在番会里头，基本上就是咱们天津台村刘姓持守，咱们这个音乐可以说比明朝还要早，可以说是早到最起码是金元时期的老曲牌。基本上现在呢，应该说失不了传，毕竟虽然都不在村里了，很多人都不在村里了，但是呢已经也不断在培养新人。不过呢，要是说等像刘炳山老爷子要是没了，恐怕没有现在这么顺畅了，里头可能有个别的地方就不太准了。 吉祥会的30首曲牌，每一个曲牌都有解释，以前有位叫刘炳孝的老人都能说清楚，但是刘炳孝老人过世后就没有人知道了。刘炳山不识字，没能记下来。 对这个会，因为现在我没记载，就死了我们村那个谁，你知道刘炳孝，你他有记载，他也识字，他这个许的这个名额他都说上来了。你要说开始说点将第盘球，这点再过去皇上，怎么回事啊？你他都说上来了，他都有个解释，有个说辞。你像这个水灯音，这个得胜令，都有说辞。 吉祥般的吹打乐，除了在举行班会时演奏以外，还在丧葬仪式中为村民服务。 我们这不有农村有这么个习惯吗？老人请吹打的，没拉过。这个番会啊，上哪儿活动？离不了吉祥包。为什么离不了呢？咱们这番会为什么叫吉祥会呢？就以吉祥包为主。吉祥包对这个番会，它是主要一档子。这个会离着吉祥包就不整齐。 刘炳山告诉我们，以前吉祥会一直是以他家为主进行传承的，现在他的后代不学了，刘永明成了新的会首。刘永明和刘炳山一家人聊天时，大家都表示了对于番会和番乐的担忧。 现在这传统档子就是装着人家大鼓，调子没有变味，还是原来的老传统架子。再就是咱前台这个吉祥包， 杨哥 他们唱腔的少啊，像那音乐班基本上就叫 真难， 不一样了， 难 简谱，它纯的一味儿，是字不冷腔，八指，这公制谱呢，玩玩都有。 今天把那个结会仪式好多剪了去了，把它剪了好几个项目。 那明年 不好说了，不秧歌不参加了。 明年赢 更多，好了，音乐班那个不吹了。 不能讲，这会上不能讲。 你要是连那个摆香炉上香，放炮这都没有了， 那变味儿了。 现在 肯定失去意义。 对我们来讲 是这个， 但是外边。 千军台庄户番会开始的具体年代并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村民们的口头史料， 最晚也可以上溯到明代。从这两个村走出去的人有个传统，那就是春节可以不回来团聚，但元宵节一定得回来参加已经延续了至少400多年的古番会。随着千军台庄户番会的名气越来越大，今年的元宵节引来了上万名游客观看，而这繁华背后的没落和困境，只有当地人最清楚。如今两个村子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少，曾经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京西番禺的传承又将以怎样的方式继续下去呢？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古道遗音》，京西番禺，采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She wants to mumble fly. Are you going?